个个都受苦又受乐，所以称为相相啊。默天默人，默彼罪行业监色穷受止啊，作呢个罪行业成熟，业力所减咧，个个都入呢个无间地狱嚟受苦，色穷受止，以呢个无间罪人一齐嚟受，故称无间。呢、这个人无间，五者若堕此狱，从初入时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时不得，除非业尽放得受生，以此连绵，故称无间。第五个呢，就讲呢个命无间，呢、这个命呢，无有间断嘅，第五就讲命无间，第一咧就讲时无间，第二咧就讲形无间，第三就讲呼气无间，第四就讲人无间，第五咩就讲呢个命无间。阿鼻地狱嘅寿命啊，无有间断嘅。嗱，若堕此狱，堕呢个阿鼻地狱，无间地狱，从初入时，从初入时受苦。受苦之后咪死啦，死咗之后又生，呢、这个寿命啊，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死咗又生，生咗又死，一万死一万生，求一念间暂时不得，呢、这个就命无间啊！死咗又系地狱嘅命，再生又地狱嘅命，生咗又死，死咗又生，生生死死无有间断。就暂时不得，除非业尽。今日呢个寿地狱嘅寿命咁长，有冇尽呢？除非业尽，除非呢个地狱嗰个业就尽咗啦。地狱嗰个业一尽咗啦，冇地狱个罪啦，嗰阵时就出地狱，出地狱嘅阎罗王啊，就嗌你嚟入肥烟，你冇烟啦，冇地狱嘅烟啦。可以去为人做作子，做人的儿子，要孝顺父母，恭敬师长，守国家法律，恭敬沙门释子，是吧？是不是亲近善友，远离恶人，道分你一法，那边呢，那人自然出地狱。除你的业阵嘛，业阵呢，阎罗王都嗌你出地狱了。你唔出都有你出，放得受生嗰阵时就唔系地狱嗰个生死啦，出咗地狱个生死，地狱个寿命就尽咗。但地狱个寿命啊，挨得好耐哦，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时不得。呢、这个业尽咧，放得别处受生，放得离开呢个地狱，到别处受生。出咗地狱之后咧，多数都生在人天路上。就人天路上呢嚟生嘅，地狱个罪笔嘛，咪生喺人天路上咯，啊放得受生。不过微胖佛法又唔同，微胖佛法啊，出咗地狱又做鬼，做人鬼做畜生，做人畜生呢又做下贱嘅人，所以微胖佛法再麻烦。若果唔系微胖佛法，地狱个罪受缘呢，你就生人天路上，放得受生。以此连绵，孤清无间。若果你个罪业未曾尽呢，你都还有生生死死、生死个寿命相连，无有间断，孤清无间。地藏菩萨百声无言，无间地狱措施而止。地藏菩萨，对呢个摩耶夫人，释迦牟尼佛的圣母，百声无言。即是白佛母言，无间地狱嘅，即是恶鼻地狱，措施而是简单的解释叫做措施而是若讲说地狱嘅，不如详细嚟解释地狱嘅事情。唔好讲地狱嘅事情，单单讲地狱受苦个气攰嗰个名称啊。若果讲说地狱罪气等名。受罪嗰个器皿单个名字，以及受苦嗰个事咧， 一劫二众求先不振啊！地藏菩萨一劫嚟讲咧，都讲佢不振。因为地藏王菩萨咧打你地狱啊，地狱啲事情佢好详细，就是、求先不振。我若夫人闻已，浮有合掌顶那而去。我若夫人一向到咧，啊，自己啊有愁，愁啊，亦有泪啊。自己咧就合掌啊，知道下攞嚟捉乃而去。言浮中生业感品大四，地藏经十三品，不知不觉我哋讲咗三品，现在第四品。言浮咧，但南言浮提，以何得名？以一个事嚟得名。炎浮坛金就呢个炎浮坛呢个果啊，滴嗰啲汁出嚟，炎嗰啲石就变成金，呢、这个再胜嗰个黄金。啊，系呢个炎浮坛，我哋果汁炎石都成金，嗱呢个炎浮坛嗰部事嗰个福报几大？我哋而家呢个世界完全系以炎浮坛事而得名。炎浮大事一开化呢，一切事都开化了。炎浮大事生根呢，一切事都生根了。炎浮大事那面出芽出叶呢，一切事呢它都出叶了。所以炎浮大那个事为事中之王，是王的。那么炎浮大事在哪个地方呢？我们的世界是在我们的世界，但我们开不到，我们没有这个福，就是开那个炎浮大事开不到。但我们开不到可以望到，望到什么事呢？月亮就有个事，这个月亮那个事是事影来的，月好像个明镜一样照这个南炎浮大，但南炎浮大那个事就照着个影就照着上来，即系月亮咧，有个月影咧，嗰个侍影咧就系炎浮提示嘅侍影。咁啊，炎浮提嗰个侍就边侍咧？就我哋嘅世界北方，你向北行，北行行到极点咧，你就见到呢个炎浮提示。炎浮提示啊，世上有咩嘢咧？咁样，我世上啊，世上唔系人知嘅。事实上有这个大鹏金翅鸟字，大鹏金翅鸟就是炎浮大事那次来治，他就事上来治，有一个东岸呢，他就跑到大海，就两副鱼拍、海水就分为两边，他就见到那个龙宫是哪条龙啊，这个寿命阵他就吃哪条龙，所以大鹏金翅鸟呢、食呢个龙嘅，佢知一知道南炎浮提嗰个事嘅，所以南炎浮提嗰个事咧，我哋见唔到啦。所以呢个炎浮提是一个咒嚟嘅，我哋呢个世界就南炎浮提，南炎浮提咒啊，东胜神咒、西牛贺咒、北俱卢咒、北俱卢咒呢人福呢、这个福就好啦。寿命咧一千岁，北俱卢咒咧，佢唔使耕田嘅，佢食呢个耕米，耕米自然生出嚟，再靓嘅米叫耕米。咁北俱卢咒啲人咧，啲小孩子一出世咧，父母唔使凑儿子嘅，放在路边，大家行过咧，你边个手指佢一啜，就啜到远啦，那个小孩子咧。人人俾个手指佢啜啊，佢就爆啦啊！要北俱卢咒咧，咁咪啲人啊食干米啊，佢个福真系大啦！佢大小便咧唔需要上家房，唔需要上厕所嘅，佢就其一屙个地就裂咗啦，屙咗落去啊！屙人咒佢合翻埋，个地合翻埋，佢唔需要厕所嘅。就北俱卢咒咧，呢、这个人嗰个福报大。寿命一千岁，但可惜冇佛法，冇佛法，所以比丘菩萨护法咧，三咒都有佛法，北俱卢咒啊冇佛法，佢唔 即三咒感应护法彼陀菩萨，得佢劳咒佢唔去嘅。但系嗰三咒之中咧，以南阎浮提咒嗰啲众生啊，再苦、再勇猛、再容易成悟道嘅，即系南阎浮提。阎浮提嗰个众生啊，作业嘅感受嗰个果报啊，作业感受果报。南阎浮提众生杀生，感受呢个短命嘅果报。业感啊，杀生之业，就短命嘅果报啊。偷盗之业不易而取，偷盗之业感受贫穷嗰个果报，系咪啊？五逆父母咧，感受咧遍地再杀嘅果报，这个系化报用啊。果报话在地狱啊，化报在人间。现在所讲嘅讲化报。阎浮提众生由业所感咧，感受种种嗰个苦咧，这个属于化报。众生唔知道，众生唔识。地藏菩萨咧就对阎浮提啲众生咧，对业就说法，对病就落药啊。由种种嘅业就感受种种嘅苦，故问业感品，业就作业嘛。作业感到种种的苦嘛，是阎浮众生作种种的业，感受种种的苦，众生不知道，又不知道果报在地狱，化报在人间。所以地藏菩萨呢就对阎浮提人的众生啊，讲你不好作这个业，由这个业就感受这个果，冇这个业就冇这个果，冇这个果就冇这个地狱的那个果报。人间嗰个报啊，属于化报，所以就有呢个阎浮众生业感品大死。依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大尊，我成佛以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分是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入地而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而是变法。呢度文地藏菩萨报佛印嘅，地藏王菩萨咧，智印啊报印啊，智印报印啊大悲之般啊，智印而不报印甚以禽兽啊！我哋智印又报印，地藏菩萨咧。过去感受这个佛印呢，他来破佛印。于是地藏菩萨摩萨白佛言：大尊，我成佛而来威神力故，我正而来那个威神力故，而来教我这个威神力故，我修行学到而来那个威神力故，几种解释而来这个威德神力呢，令到我地藏菩萨呢一身遍为百千万亿的世界，这个就是如来的威神力故。地藏菩萨得到如来的威神力，学到如来的威神力，如来这个威神力教到地藏菩萨，地藏王菩萨这个威神力是跟佛学的。所以我成，成即是正人，我正，我得，我学，我做到，我做到而来那个伟神力之故呢，今天就遍百千万亿世界，分是身形，我这个身体就遍一个世界，一亿个世界，万亿个世界，百千万亿个世界，我地藏菩萨这个身体就遍，这个就发身，发身遍运百千万亿世界，发身呢就能够分身，分是身形到百千万亿个世界，就分为百千万亿呢个形，呢个形象分时性形。有百千万亿呢个形象咧，就百千万亿个世界咧，救拔一切作业受报嘅众生。所以呢下咧，若果呢个身体唔能够分百千万亿世界，不能救拔一切作业受报众生， 地藏王菩萨将如来为神力故，自己的神态遍满百千万亿的世界，能够拔一切作业受报的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日将自己的身体一身变为无量身，到百千万亿的世界救拔业报的众生，都是如来大慈力故给我。因为地藏菩萨修行的时候经过种种困难，都未能够得如来功德，所以如来明中的加被鼓励他更进一步过多一个难关呢，就得如来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慈悲喜舍种种的功德。所以菩萨修行再难得就过那个无明的关，无明呢一切都不明白的，冇人冇我的，冇世界的，又不见佛又不见众生，连自己都不见，在这个时候呢都由佛明中来加给他，善男子更向前跟伴，就得如来十力四无所谓慈悲喜舍三十以上无量的功德便就得到。所以完全是靠如来大慈力故来加给菩萨修行，若果没有如来大慈悲力故呢，就得不到如来十力四无所谓的功德。所以呢前朋靠如来大慈力故，然后作如是变化，我今又蒙佛辅助之阿耨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显灵道看。咁咪如来嫁俾我，一身啊变为无量身，一身到无量受苦嘅众生，咁样今日系如来俾我嘛？我呢个功德，我呢个能力，咁就系如来赐俾我嘅。我今日又蒙多佛就吐利天嚟辅助啊！阿耨多罗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未成佛以前六道释迦而来的资讯而受苦者显灵道脱，六道呢都有苦的嘛不过六道呢就讲而释迦而来的资讯在六道而受苦者显灵道脱，道脱的苦分明呢当个龙华三昧坚弥勒菩萨威严大智言不有类。地藏菩萨讲非言，即是答复之词，应允之词。但是你不必忧虑因为我得如来这个威神力，一身分为无量身，一身能到无量人，我将如来那个有缘那个大智令他解脱六道生死轮回的苦，令他见弥勒菩萨，但弥勒菩萨共他受记作法，未言大尊言不有类。于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佛有莫有唔有类？有类啊！于是呢大尊就讲啊，讲出自己嘅有类啊，有类唔系有类佛咧，有类嗰个众生嘅、啊、众生有好多地方啊。令佛有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未解脱者值得我有累，未解脱生死嘛，好多众生未曾解脱生死，在苦海生死海中来浮沉，未曾解脱生死，呢次生是做人呢，第二次生是做是不是做人不一定，呢次生是生天呢，第二次生又不知道上天做什么呢，第三次生做鬼呢第四次又不知道是不是做鬼呢，所以一切众生在这个未曾解脱生死生死轮回之中呢，性色无定，众生那个性是无明性， 唔系真而性啊，众生老早都埋咗呢个真而受生死，所以众生嗰个性唔系佛性，唔系真而性，系无明嗰个性。呢个性系无明嘅性啊，识听啊，众生嗰个性啊唔系智慧啊，佢嗰个识系了别嘅识咧，无明性。了别色，了别的色嘅唔系智慧，智慧啊就有定啊。啊，呢、这个了别的色嘅，了别色就分别色，分别色嘅系冇定噶嘛，无明性亦冇定，了别色也是冇定嘅。众生嗰个性啊无明性，众生嗰个色噶系呢个分别色嘛。分别色无明性啊，冇定噶嘛，啊，恶习的结业，善习结果，中间嗰个性啊无明噶啦，佢碰到你个恶有，佢就得学恶，哦，我明就做咗恶业，啊，佢个无明噶嘛，佢自己啊冇个自在噶嘛，无明嘛，无明即系只眼未腾开啊，盲贴埋眼啊行路。碰到你个恶友，佢跟恶友去，啊，恶友做贼，佢就做贼咯；恶友做坏，佢就做坏咯。恶贼咩？你结业，恶就做呢个结，做呢个恶业。众生呢个色嘅系分别色嘛？分别色啲时候嚟了别，佢随境嚟了别，佢唔知道呢个境系幻化噶。所以碰到你个恶贼，佢哋结呢个恶业。嗱，恶贼结恶业。善习的结果，因为众生嗰个性系无明嘅，碰到呢个善咧，佢又学善，善习咪结呢个福果咯，系咪啊？佢嗰个色嘅系分别色，分别色系冇定噶嘛，啊，二就恶就分别恶，二就善就分别善，所以恶习就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境而生。众生嗰个无明性啊，了别嘅色嘅啊，咁样有时就做善，有时就做恶。善呢就引境而生，恶也是引境而生。即近智者赤，近墨者黑。人系咁样啦，近就好人嘅做好事，近就坏人嘅做坏事。即为善为恶，逐呢个境而生。轮转五道，既然间有善有恶咯，所以生死轮回咧，啊行善就得人天二道，作恶地狱饿鬼畜生三道，因此就轮转生死五道人天二道，佢就行善嘛，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佢作恶嘛。所以善恶轮回轮转五道暂无休息的，在这个五道轮回生死无有休息、五道生死轮回无有休息。动静尘劫埋挖障难，那么入了这个生死轮回五道，什么时候出这个生死啊？何日咧跳出呢个轮回啊？哦，入到容易，出到难啊！动啫入呢个生死，一入生死啊，就见个尘点结生死，动见尘点结都未能出生死啊！入易出难，动见尘劫埋挖将难，入生死又系佢入，点解出啲时候咁难呢？佢入咗生死之后就埋咗嘛，埋咗呢个佛性嘛，埋咗自己嘛，埋咗而入生死，一入生死啦，就起作起惑，起呢个烦恼嘅惑啦，见惑是惑，埋咗就无明嘛，又无明就生呢个见是疑惑，就埋惑嘛，又惑嘅就作业嘛，作呢个生死之业。由生死的业咩就难出生死啊，所以埋惑将难，一入生死就有无明，无明就希惑， 希望作业，作业咩？难出生死，都唔用出出生死，都埋墨将难。而意又望将是长流，譬如譬如呢个鱼啊，在水中游下游下游入个网，在网里后游啦。啊，游来游去都在网入边嚟游。而意又望将是长流，长流水里头有个网，佢跑到网里头咧嚟游水，将是长流。铁入站出，侥幸居而易，游得机又唔入网啊！啊，铁而不入个网，不入个网啊，暂时唔入啫。不久佢又游入个网入边啊，铁入站出，又复做网哦，暂时出呢个网，不久佢又入翻个网入边嚟游啦。嗱，又复做网，疑是胆怠，唔当有。有念啊，疑是胆怠啊！入网就地狱饿鬼畜生，出网而游就人天饿兽罗，人天二道。呢条鱼啊，佢在水中嚟游，唔系游入网就游入网外。入网嘅时间长，网外嚟游咧，咁样咧时间就短咧。但呢个鱼咧，佢在水里头游。好容易游入呢个网嘅，啊点可以唔入网呢？除非鱼都变为龙，变为龙咧就在空中去啦。但佢未曾变龙以前，佢在水中嚟游，游得机游就游入个网，游入个网你又出网就困难啦。好耐都未能出个网，出咗网就冇几耐又游入个网。当如众生啊，在呢个生死海中啊，堕落地狱饿鬼畜生。后来出咗三屋到得人天啦，冇几耐又入地狱饿鬼畜生。咪而又望将是长流，又而是胆怠，唔当有累。以记不是妄念，累劫重晒，讲到最快唔复何了呢？乃呢个众生，三屋到时间长。人天路上的时间短，让我有不有累呢？所以不当有累啊，众生在三屋到时间长，人天路上短啦、啊。已机不是妄言，是侥幸有你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呢，昔日所发的言，累劫以来所发的重晒，都是讲到地狱饿鬼畜生的众生。我就唔需要有累啊！啊，众生入地狱做饿鬼做畜生，地藏王菩萨累劫重晒，往昔个本愿都系到三途苦过众生，所以耶、啊、讲到三恶道罪苦之盖，唔复何累？我话你咩有累？我所有累者，众生啊落呢个三恶道，今日。地藏菩萨昔日所发的愿，累劫以来嗰个重晒，都系到十恶道嘅众生，所以我就唔需要再有累。我哋今日讲到此处为止，向下文长本。